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就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你。 爱是一道光，姊妹， 轰轰烈烈，把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经典九六九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银奇。看到有一位叫做超级赛亚奇的听友说，想点一首南拳妈妈的《下雨天》，并留言：北京这几天一直在下雨，每当雨天就会想起一些事，回忆起一些人。还好现在已经不那么念旧了，但是明明喜欢的人在眼前，我要如何把握呢？想到伤感的雨，心也跟着伤感起来。嗯，还好你想珍惜的这个人就在眼前，劝你不要放弃，既然喜欢呢，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九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，不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，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，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，